他人俱胜犯上即非准则，乃至一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发高声读经，是人命中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目间罪永不解脱，所受生处常知宿命。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话，如果呢个人临命终时，咁佢啲业障现前啦，咁啊，其中有一半人咧，就将佢呢个心中可爱之物，包括呢个金银财宝或者房舍田园，咁啊，经过三次咁啊高声对住呢个病人讲啦，令佢知得咁啊有人咧咁啊将佢嗰啲清净嘅资财咁啊为佢咧做莲花嘅法事，或者供养三宝，或者咧度佛嘅法事，或者咧系同翻到啲过人。咁啊，若是三次高声咁样对住呢个病人，咁你就读出讲出，令佢咧系知得咧有呢件咁嘅事。咁啊，至到佢命中啊，我打令啲诸色分散，至到气尽啦。咁啊，除咗佢命中之时，咁啊为佢念佛啊，或者诵经，咁啊借呢个佛力或者法力嚟到超度佢，就不至于堕落。咁啊，在于呢个最初嗰一日，或者咧第二日，或者三日、四日，至到七日以来，即系头嗰一个七日，都但高声发啊，咁啊仍然咧系高声，咁嚟到系将呢一件事咧对呢个病者讲，就对呢个已经咧死咗嘅人讲，就系话你所有嘅清净之财，我都同你啊变卖咗，所得嘅钱为你供养三宝，为你咧起造塔寺，为你啊，我或者做呢个重翻宝盖，或者咧做其他种种嘅功德之事，入高声读经啊，咁啊亦都咧好高声咁就读此个地藏经，咁啊或者亦都包括咁啊念大愿地藏王菩萨。咁啊，是人命终之后，咁啊呢一个人啊，咁命终死咗之后，就宿殃重罪，就至于五无间罪，就等于话佢宿生啊，佢前生啊，或者包括今生，佢所做嗰啲重嘅罪业啊，就包括淫道杀妄啊。咁啊，若是唔系呢个淫道杀妄，就不令佢嘅重嘅罪业，亦都不至堕于呢个五无间地狱。咁啊，既然说为重罪，而又至于堕呢个五无间地狱嘅，咁一定啊系根本嘅罪业，即系淫道杀妄，佢都做啦，就永得解脱啦。就由于佢临命终时，咁啊有人咧为佢将佢自己嗰啲清净之财供养三宝，做佛像、做塔寺，或者同翻宝盖做种种功德法事，而佢亦都自己知得有人咁样同佢做，咁啊再加上为佢念经。念地藏菩萨嚟，即以此功德嘅善根啊，就令到呢个命中之人 即使是宿殃重罪，至于这个五无间地狱那么痛的，都得到解决，就是点似一本大孝经的功德，亦是点地藏菩萨各种的大愿慈悲之力，不所受生处就常知宿命啊。咁啊，既然唔堕于呢个五无间地狱受苦，得到解脱，咁啊，即使唔上升天堂，咁啊，起码佢得翻呢个人生或所受生之处啊，佢就常知宿命啊，佢自己咧有呢个宿命通，咁啊，点解啊？我生到啲善处咧？他自己知得由于我宿身，临命终时有一个人我发心将我的那些将我那些所谓那些贵重的物件或者屋宅田园变卖金钱为我做这个御化的佛事，所以令我呢得到掌三宝力，以共地藏菩萨的力量、地藏经的力量，不堕于五无间罪，而且生到善处啊，呢个上岁咧，佢呢个宿命通嗱，咁啊，始终咧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系我哋点解去世之后要七七四十九日？咁啊，允许做化事诵经啦，就系说明啊，要将呢个经力、法力、佛力嚟到超度啊呢个亡者。咁啊，如果佢能力做唔到啦，唔能够七七四十九日都做啦，咁或者每一个七咧，同佢做一次，咁啊，藉此个三宝力量咧，去超度佢。咁啊，所以咧，丛林里边啊，咁啊有一条咁个规矩啊，就系叫做鼓唱。咁咧亦叫做鼓唱咧，鼓咧就系买卖鼓价钱呢个鼓呢个人字边咧，加上一个鼓金个鼓，咁啊读个鼓字。唱咧就系加下咧。高声唱言嗰个唱，咁啊客堂咧就应该有呢个牌嘅，老早就挑好啦，挂定响住噶啦。咁啊，我嚟做乜用咧？咁啊，依照十方丛林规矩啊，咁啊，凡系住响十方丛林里边，在呢个施行，不管你系两师徒又好，两叔侄又好，总之最亲嘅法术。嗰啲就系你私人嘅交情，系你私人嘅法术，与大众无关。咁啊，若是话有某一个人死咗啦，即系往生啦，所有佢嘅财产，即使徒弟咧都唔喐得嘅，唔动得嘅。咁啊，点样分配咧？就全部咧就归。这个常住啊，所谓一个方丈的衣冠，以及一个库房的当家，同埋客房的知客，他哋几个人咧负责一个处理。咁啊，点样处理法呢？凡系嗰啲四方嘅，就归常住。咁乜嘢系四方啊？呢件衣啊，我哋出街总有一件衣啊，或者两件、三件啦、啊。咁啊，不管系新嘅系旧嘅，咁啊都要归常住。件衣系四方嘅，四个角嘅。嗱，我哋嗰啲毡或者嗰啲棉胎，咁啊，你总有张被啊。咁啊，同埋嗰啲蚊帐，四方嘅啦，四角嘅。以个我哋拜佛嗰个具，咁系四方啦，四个角嘅啦。咁啊，以上咧。不管佢系身系够名贵亦或唔钱，全部都归常住，唔能争。咁啊，常住点样发落咧？ 咁就常住凡事人都只有办法将佢啦吓处理。咁啊，其他嗰啲圆领嘅，总之唔系四方噶啦。咁啊，例如嗰啲袍啦，或者嗰啲长衫啦，或者嗰啲短裤褂啦。咁啊，凡系嗰啲邋遢嘅烂嘅唔着噶啦，当然就掉咗佢就算啦。如果仲系值钱嘅，一个半身袋或者全身嘅咧，咁啊，佢哋几个人啊，所谓衣钵师傅、当家师傅、支下师傅同埋增值师傅，佢就大家聚埋一堆啊，咁啊，将佢每一件嘅衣料，睇下佢是新是旧，价值几多钱，咁啊，定一个价钱，每一件衣服咧定一个价钱。咁啊，然后咧定一个日子，咁啊上至大和尚下至自己任何上至一个人，咁啊打板啊齐集斋堂，咪将呢个死者啊净到嗰啲衣物，咁啊嚟到拍卖，我哋就叫做鼓唱，鼓就先先鼓好呢个价钱啦，唱咧就系当住大众。咁啊，先由大和尚化开始，咁啊，其次咧就同佢啊念下佛，咁啊，跟住咧就鼓唱啦。咁啊，个僧直师傅随便执一件，由一件衫咧，将佢提高，嗰个手咁啊提高，两边咧个斋堂个个坐住睇到噶，话俾佢听呢件衫系全身。或者咧系八成身，或者系半身。现在我哋定一个价钱系几多？嗱，咁啊，如果边一个人中意，你就叫一声阿弥陀佛，咁呢件就归你，你就俾钱。咁啊，如果大家人都中意啊，咁边个先出声叫阿弥陀佛，咁就归嗰个人所有。咁啊，将所有嘅衣衫。咁啊，鼓唱即系拍卖完啦，咁嗰啲钱啊点处理咧？咁啊，将佢咧奉斋，以供打土坟。啊，或呢个死者咧仲有多少嘅现银，或者咧系黄金、白银，一切之一切咧，完全啊将佢用来做功德、奉斋、做法事。咁啊，同大众结缘，咁啊，以呢个三宝力，以呢个众经宝佛嘅功德力，与讲呢个大众嘅福力，或者超度啊，嗰个亡者，即使系自己嘅徒弟，最差嘅眷属啊，都冇得争，冇得去攞噶。咁啊，所以佢丛林有个规矩啊，有个呢个法度。所以大家都依照呢个法度去做咧，咁就冇得争执，冇得嘈啦。所有四方啊，归常住。凡系四方以外，包括金银财宝啊，咁啊同佢尽量咧做法事、供斋、结缘。咁你话几干净利落啊？冇得争执嘅。咁啊，目的咧？就是同呢个死者结缘，同呢个死者做功德，咁啊令到呢个死者咧，仗呢个三宝之力啊，咁啊得到系往生净土。咁何况善男子、善女人，佢自书此经，或教人书，就或自塑画。菩萨形象乃至教人数话所受果报就必获大利啊！咁啊，上文就系讲，如果呢个临命中人，咁啊，别人啊为佢啊，将所有嗰啲贵重嘅物件、值钱嘅物件，咁啊来到卖咗。将佢啲钱供养三宝，或者咧咁啊，依做塔寺，或者同翻宝盖供佛，做功德或者念经念佛， 都已经像山倒落，像大众的力量，令他呢即使有这个无间罪孽都得到解决，而且所受身处不常之宿命，咁啊藉着别人发心，将佢呢个清净之财为佢做功德法事嘅常识解决五无间罪，何况啊呢个善子或者善女人，佢哋自书此经，自己咧平时佢哋书写此经。咁啊，好多人咧都中意写经别言嘅，咁啊最普通就系用墨嚟写啦，咁啊或者咧佢啲字写得好，咁啊所以就常常啊写经，咁啊送俾人咧读读，咁啊更有啲发心啊咧，就以血啊来到咧写经，嗱咁啊以血写经咧，咁啊别人咧。我就未见过，咁我哋香港啊圣一法师咧，好多人都识佢啊，佢老人家道心好好嘅，咁啊佢从前咧就常常咧以血嚟嘅写经，咁啊啲血就点样攞咧？咁佢哋用条脷嘅树人，咁啊将条脷咧伸出嚟，咁啊就住呢个茶杯嗰处，咁啊用一张剃头刀咧。咁啊，戒自己嗰条脷啊，咁啊，滴出嗰啲血啦，但你一次就不能滴得好多喎。一方面我哋嘅人生嘅血有限，流血太多对身体有害，而且嗰啲血好容易干，咁啊一干咗就不能写，又嘥咗啲血，所以佢滴少少咧就写几个字啊，滴少少咧就写几个字。咁啊，所以在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喺美国翻嚟香港咧，咁啊，佢老人家就好慈悲，就送咗一部咧用血写嘅《金刚经》俾我。咁啊，后来我带翻夏威，咁我有个徒弟咧，当然系在家信徒啦，佢又唔识字，咁你做咧，佢就喺美国生活，冇受呢个中国嘅教育，佢一个中国字都唔识嘅。咁但系佢又信佛啊，咁佢就问我点样咧嚟到修功德，咁我灵机一动啊，我可能我法师送我一部血写嘅金刚经，我送俾你，你就供养屋企就大厅清净之处。我话你早晚最好拜经啊，拜金刚经，咁我就教佢啦，只系念个经题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咁啊，俾佢一个经架咧，将呢部血写嘅《金刚经》啊，放喺个经架嗰度。咁然后咧，佢每念一句《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咁就拜一拜。咁啊，继续念一句《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咁啊拜第二拜。咁啊，到现在差唔多咧，都有十七八年啦。咁啊，嗰部经咧，佢仍然系咁样拜。咁啊，呢啲就叫做咧自己书写一部经，以墨或者以血嚟到写，就画教人书啊。咁佢或者咧，佢亦都教人家以墨或者以血嚟到写经。当然，现在我哋所讲嘅地藏经啦，咁啊就教人咧写呢个地藏经啦。佢画字就数画。菩萨形象啊，就乃至教人数啊。咁佢话你自己对于画人像呢方面咧，好有心得，所以佢就自己咧画地藏菩萨嘅形象供养。咁啊，又或者咧教人哋咁啊画地藏菩萨嘅形象嚟到顶礼，个所受果报就必获大利。即是说别人将他的清净之财来到供养三宝印经做法事同花宝盖供养三宝都尚且能够灭来到宿殃的五无间罪永不解决，那么何况你自己再生 所谓准备这个清净之粮呢？所以你自己啊，在生之时能够自书教人书此经，自己画或者教人画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顶礼，咁啊所受的果报呢，必定得到这个大大的利益啊！咁啊，而且可以断烦恼啊，成菩提，咁就认为佢就大大的利益。咁所以呢两段经文，当然，如果你系有福报，你系有人缘，咁你遇到一个咁样嘅善知识嚟到帮你啊，咁啊将你嘅清净之财嚟到变卖。咁啊，将你嗰啲钱啊，去同你做功德，呢个系最大好处。但系或者你平时呢个人缘唔够啊，啊或者你咧冇一个好嘅知己嚟帮你，咁啊你即使有钱，剩低啊都冇人帮你去做。啊或者你即使有亲朋戚友，你有人缘，佢又可以帮你。话佢识得点样做，咁啊都系变成咧，将你嘅清净之财啊，唔识得去运用啊，咁啊亦系等于无嘅，咁就唔似得啊自己咧，所谓在生嘅时候，你好好地咧念经，好好地咧念佛啊。好好地呢念地藏菩萨，念观音菩萨，以你自己呢个清净嘅口业，咁啊多做啲呢个清净嘅功德，就唔好咧我一个嘴咧，咁啊成日咧就吱吱叫叫人我是非啊，或者揞住半个嘴啦。我一嗌交就嗌到半条街都听到嘅，咁就变成嗰啲精气啊，咁啊浪费咗，不得已，仲而且做下咧呢个无边呢个口嘅罪过。咁啊，所以如果有一类嘅善男子、善女人，佢自己咧念经，呢个口就清净啦，佢自己写经。咁啊，啲手亦清净，呢个身亦清净啊！自己咧画菩萨圣像，咁啊自己做功德啊！咁啊自己生前能够做呢个种种嘅功德啊！咁啊日后以自己生前呢个功德啊，咁啊超度自己咧往生净土，佢话必获大利。咁啊，事故好讲，佢若见有人读诵持经，乃至一念赞叹持经或恭敬者，只需百千方便啊，劝示等人勤心莫退啊，佢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佢话以是上文嘅理由之故，普广菩萨。各位，若果你见到有人，包括善男子、善女人，佢发心读此经，咁啊，即系佢唔过背，佢一个一个字咁啊，对住嗰部经嚟读，咁啊，佢就读此经啦。就或者诵此经，咁啊，佢唔单读得熟啊，而且能够过背，佢唔使睇经啊，佢都可以背得出。咁啊，《金刚经》啊，《普门品》啦，好多人都诵得出过背嘅。咁啊，佢就诵持经，佢乃至一念赞叹持经，咁啊，常常咧系赞持经嘅功德啊，常常赞持经嘅殊胜妙用，乃至到即使最短最短，我哋一念之间。赞叹此一部大孝地藏经，就话恭敬者，咁啊佢既然常常赞叹此经啊， 講佢哋當年嘅公正紙經啦，冇理由個口啊讚歎呢部經啊，咁佢跟住佢就唔恭敬呢部經，呢、這個就冇理由嘅。所以能讚歎紙經啦，呢、這個人就一定係恭敬紙經啊。我話五衰八千方便，即係話你好講菩薩。如果你見到有人讀紙經、讚歎紙經、恭敬紙經啊，假如佢有乜嘢個問題發生，或者有呢個不如意之事，你普廣菩薩就要八千個方便啊，來到咧去擁護此一個讀紙經、讚歎紙經嘅人，咁就勸示等人勤心莫退啊！你要勸呢個人要勤力，要精進心，唔好因為少少嘅逆境咧，你就退咗佢呢個初心啊！既然佢初發心之時，佢能讀時機、重時機、讚歎時機、恭敬時機啊，咁就功德無量。咁啊，即使有陣時少少不如意嘅事，或者逆境之內，你應該要勸佢咧，唔好退心，要忍耐，應該要繼續咧發起呢個精進心，讀時經、讚歎時經，以同一恭敬時經。點解咧？佢話能得未來現在啊，千萬億不可思議功德啊！你若是現在讀時經、重時經、讚歎時經、恭敬時經，你就現在得益，未來亦得益啊！所得嘅益處唔係話普通嘅數目所能算得清，佢話千萬億個不可思議咁多嘅功德啊！咁我哋依上文講咧，咁有一個人臨命終時啊，咁如果有另外一個人為佢留下嚟嗰啲清淨之財做種種法事，佢都已經咧直此功德啊，免於墮呢個五無間地獄。若是自己書寫此經，自己數畫佛像，亦教人家書此經，數畫地藏菩薩像，恭敬供養，都得到呢個果報與咁大嘅利益。咁啊，呢啲就係千萬億不可思議功德中之一種啦。咁啊，可見此經咧係一部多思議功德經。是一部大孝之經，你若是真能發心受持讀誦施捨為人解說，咁啊其功德真係不可思議，能滅啊五無間嘅重罪。不復次就普廣，若未來世諸眾生等或夢又或回見諸鬼神，就乃及諸形，或悲就或啼，或愁就或嘆啊，或恐就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過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屬，在於惡趣未得出嚟，無處希望福靈救拔，當步縮細骨肉，使作方便，都遠離惡道啊！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解釋。咁啊，有一個人，佢就常常咧，就係夢到見鬼，或者見神，就或者見到嗰啲鬼神咧，有啲係好歡喜，有啲咧就係憂愁，有啲就好恐怖啊！咁呢啲咁嘅境界咧，就係佢宿生過去個父母眷屬，由於墮落呢個惡道啊，冇人咧為佢做功德超度，所以佢咧 就在你梦中，咁啊好似咧见鬼神，种种嘅境界俾你见到，咁啊就希望你啊同佢诵经，同佢做法事，来到超度佢，令佢咧离开于呢个多生多劫所受嘅恶道之苦，嗰个福气好讲。佢若未来世，讲日后呢个末法嘅时期，我话诸众生等啊，咁啊即系有好多嘅众生，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唔单话只一位两位啊，呢种境界咧，好多人都会遇到，因为人人都有过去多生多劫嘅父母啊。人人都有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若是他们未曾得到超度解决，那么常常都有机会在梦中令你见到的。所以这种境界呢，可以说人人都有份，因为人人都有宿生的父母眷属，所以此处就说诸众生呢，等于说我们在生的人呢，人人都有咁嘅機會碰到啲咁嘅境界嘅，唔止一個，唔係單係你或者我，係好多人都常常遇到咁嘅境界，所以話佢哋諸眾生等惑夢個惑昧啊，夢真係瞓著咗啊，就瞓得好熟，咁啊然後咧就發夢，就話昧啊昧啊，就呢個人咧就瞓得唔係幾熟。咁啊，啱啱合埋眼，即系将要瞓得好熟啊！咁啊，在乎啊清醒，以共咧瞓着个两者之间咧，你话佢清醒，佢就真系好似都瞓着咗啊！你话佢瞓着乜，佢又唔系瞓得好熟，咁啊呢种就名为佢就累啊，就见诸鬼神啊！佢在呢个发梦或者似梦非梦之间咧，佢就见到好多嗰啲奇怪晒嘅鬼，就或者神，我话乃及诸形啊，种种唔同嘅。佢就或飞就或提，咁啊呢种种唔同嘅鬼神啊，咁佢或者就好悲哀。或者咧就啼啼哭哭啊，就或愁就或叹啊，或者咧系愁眉苦面，或者咧就摇头叹息，就或恐就怖啊，或者咧佢好恐怖，你见到佢亦都恐怖啊。咁啊，点解嗰啲鬼神？佢又悲又啼，就或愁，就或叹，又恐怖咧。就因为啊，佢哋多生多劫以来，堕呢个恶道之中受苦，所谓无时一刻啊，得到清净解脱。咁啊，受个恶道苦，点受得几长嘅时间啊？你叫佢边处有心情？所谓欢喜与同开心啊，而且佢现在啊来见你个目的呢，就系希望你咧超度佢啊，咁啊证明咧佢受苦。如果佢唔受紧苦啊，佢就唔会求你咧去超度佢，因为你系佢个眷属。咁啊，佢既然受苦啦。咁啊，當然就唔會笑口常開啦、啊，所以有陣時就好悲哀，有陣時就啼啼哭哭啊，因為呢個無間地獄之苦太過嚴重啊，難以忍受。咁啊，或者咧愁眉苦面啊，即係咧不久再次受呢個惡道之苦，你話受唔受咧？当然是愁啦、啊，咁啊或者摇头叹息啊，等于话别人觉得孝子贤孙， 咁我为佢超度，但系自己嗰啲子孙咧，唔系自己超度啊，所以佢一睇比较一下咧，佢就觉得自己不如啊，所以佢哋摇头叹息啦嘛，都挖孔就挖刀啊，因为佢自己得到又要受另外其他嘅恶道之苦啊，所以佢有一个恐怖之心。佢话此假是一生、十生、八生、千生过去嘅父母，咁啊，所有你在梦中所见嘅鬼神以及种种嘅古灵精怪啊，不论个悲又好、啼又好、愁又好、叹又好、恐怖也好，呢种都系你过去多生多劫以来。是你自己的父母真男女弟妹啊，或者是你的子女男或者女，即是你自己的子女，或者你自己的弟弟，或者是你自己的妹妹啊，就夫妻之错，或者从前你跟他呢有这个夫妻的关系，那么即使是的血的眷属，他们在于恶道啊，那么他们呢通通都是在于这个恶道之中。那么既然他们在于这个恶道之中，那就未得出来，就未曾离开啊这个恶道之苦，那就无处希望福力救拔啊。咁啊，佢自己咧，在呢个地狱或者其他恶道受苦之时，佢冇机会，冇一处啊，有一个希望咧，得到佢呢个后世嘅子孙为佢做呢个如法功德事嗰种福力咧，嚟到救拔佢。咁啊，所以现在咧，他们种种鬼神身乃及其他身在这个梦中就来见你们，那么目的是为什么呢？我说当道就宿世不俗，那么他来见你，你就自当就话给你与他有关联，所谓宿生以来父为父母、兄弟、男女、姊妹、夫妻那种的眷属的关系的始作方便，就愿来解决了，那么令你好知得，那么所见那个鬼神以及种种的诸灵奇奇怪怪的形状，你不用怕，这些不是什么害你的鬼鬼神神，而是你多生以来，一生、十生、八生、千生以来，过去啊，是你自己的父母、你自己的仔女、自己的弟妹、自己的夫妻，总自己的眷属，他因为堕于恶道之中，受种种的恶趣，亦都经过一生、十生、八生、千生啊，都未曾出来，未曾得到解决，所以佢现在呢以呢个堕落之时嗰种嘅鬼神种种嘅诸形之身啊，在梦中系话俾你听，因为你宿生以来同佢有呢个亲属关系啊，咁啊希望你呢做种种嘅功德法事嚟到咧超度佢哋啊，使佢哋离开呢个恶道。嗱，咁啊，所以我哋以呢啲经文，如果任何一个人你就见到啊，即系发梦嘅时候啊，见到咩嘢鬼啊神啊奇奇怪怪啦，你哋唔使惊，亦都唔系话行咩衰运啊，千万唔好咧，以为见鬼见神啊，咁啊好似今年就行衰运啦，往年都冇见到啊，其实咧唔系咩嘢行衰运。而是你自己呢多生多劫的父母、兄弟、姊妹或者夫妻、叔伯、其他的眷属，那么他堕于恶道之时未曾 得到解決啊，由呢個宿生自己所做嘅罪孽太重，咁啊亦未曾咧得到在佢死後咧佢嘅子孫嚟超度佢，所以佢千生萬劫以來常在呢個惡道中受苦，咁啊所以現在佢哋在夢中托夢俾你啊，唯一啊希望就係令你知得咧。佢是你哋嘅眷属，是你宿生以来自己父母、男女兄弟、姊妹、夫妻或者阿叔阿伯嘅眷属嚟，咁你就好好地咧，同佢做呢个功德法事啊，嚟超度。咁所以我哋大家明白呢个道理咧，即使梦中见鬼见神，种种嘅恐怖境界，绝对唔使咧系恐惧。絕對咧唔使咯害怕，你只要好好地咧為佢做一堂法事，咁我都為佢重經，咁啊即使你自己冇錢啦，你冇咁嘅財力嚟到念經咧，你就可以自己念，你只要識字，你可以為佢重地藏經、為重金剛經。或者如果你連字都不懂得典範法師，我一既未有才，第二我又不懂字，那就怎樣呢？你就索性念一句南無地藏王菩薩，那你總會念的，你就念口往你都懂念，那觀音菩薩你總會念，那阿彌陀佛你總會念。所以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最晚就是这个耳根，你即使不识字，你不去念南无阿弥陀佛，亦都可以像佛灵超度你自己的过去的恶灵。你即使呢不会念其他，你单念一句观音菩萨，或者单念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你只要至诚恳切，你有时候你就念，念完之后呢咁就好简单啦，唔使咩仪式啦。你话弟子某某，咁啊现在啦，系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地藏菩萨，咁啊以此功德啊，咁啊回向过去多生多劫个父母兄弟叔伯夫妻个眷属啊，咁啊愿佢哋免离恶道啊，得生净土，咁啊得啦，咁啊好简单嘅。所以好多人咧，你同佢一讲亲个法师啊，咁我又冇钱，咁我点请法师啊嚟到同佢诵经咧？咁啊，如果你教佢啊，咁你可以自己念啊。阿法师啊，我又唔识字噃，所以呢啲都属于推搪之词。都是障碍自己的道心，你就只有同他啦，简简单单念阿弥陀佛，咁啊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你总会啩？你总唔能够话连念观音菩萨你都唔识念吗？咁你就好好地啦，同佢念法，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啦，以你嗰种嘅恳切心、至诚心。咁啊，准可以咧，将呢个三宝嘅力啊、佛力、菩萨嘅慈悲力，咁啊，超脱过去宿生以来自己个父母眷属，离开呢个恶道啊，得生净土。阿普讲予以神力，就显示眷属。佢令对诸佛菩萨像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不如是恶道眷属，经不是遍数，当得解脱，乃是梦回之中都永不复见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由于有人。咁啊，佢咧自己读经，就或者咧佢有呢个财力，佢 去請其他的法師為這個亡者做經，咁啊以呢個經嘅力量啊，使佢咧遠離呢個惡道之身而得到解脱。咁你從今以後啊，你任何時處你都唔會再發夢咧見到佢哋啦。點解呢？因為你已經為佢做經，或者請人為佢做經。以呢個經咒之力，佢都得到解脱超生啦。佢做邊處啊？為見你咧，等於話你亦都永遠見佢唔到啦。即係佢已經咧超度咗。佢話好講啊，語以神力就顯示眷屬啊。即係或者等於咧有一輪嘅眷屬。佢雖然咧佢就夢中。佢見到好多個鬼神，或者種種奇奇怪怪嘅形狀啊！佢唔知道咧，為乜嘢事？點解我會見到咁多個鬼神咧？咁啊，佢自己唔明白，當然佢就唔識得話去重經啊，嚟到超度佢哋。咁啊，所以地藏菩薩啊！就跟普廣菩薩說，他說你在這種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就應該以你的神力，你要扶持此經，以你的神力，你就顯示眷屬，即是那個在這個夢中見到鬼神以及種種諸形那一個人，令對諸佛菩薩相似，咁你令佢咧對住佛菩薩個法像之前嘅自心自讀此經咧，令佢咧自誠懇切，咁啊自己發心咧讀此嘅地藏經，佢就話請人讀，咪或者佢有咁嘅財力。你可以請嗰啲法師，或是同參師友，或者其他嘅人等啊，自己咧好嘅親朋，咁咪一齊咧嚟到讀此經，得其數三篇就畫七篇啦。咁咪讀此經咧，由第一句至到最後一句，你一個字一個字咁咧。清清楚楚念，唔好得含糊，唔好贪快，要专专重重咁嚟做此一部经，一片、两片、三片，或者咧扩展到